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628集，天照。 黑子，你这么怀疑有证据吗？确定吗？ 哎，就是没证据也不确定，只是猜测。当年我在三司任职过一段时间，我对那个单秋印象挺深的。我一直觉得他是个心机颇重、城府很深的人，所以当年他突然自毁前程，让我很是不解。 嗯，相当的可疑。 后头太师和包大人聊得深入，前边展昭捧着小四子的脸低着头瞧他，小四子靠在展昭胸口仰着脸也笑眯眯瞧着他。 小四子，你呢？帮我想一想这次会有线索没有。 怎么想？ 比如说哈，这次能查到线索呢就正面，查不到线索呢就反面。 展昭拿出一枚铜板给小四子，小四子拿着铜板想了想，随后往空中一抛，展昭伸手接了一看， 啊，正面。 展昭和小四子对视了一眼，这是有。小四子拿过小铜板，眉头间拧了个小疙瘩，瞧了展昭身边正骑在马上看着他俩闹的白玉堂一眼。白玉堂跟小四子眼神一对上，莫名觉得小四子眼里有一层担忧的意味。 怎么了？ 终于是有线索了呀。 展昭来了些精神，正想再问问，却见小四子拿着那枚铜板。 那个，刚才那次不算不算，我们再来一次。 不算？ 小四子双手合十，按着那枚铜板，一脸认真的，像是仔细想了想，随后抬手一抛。这一抛力气用的大了些，那枚铜板飞着出去，正好飞向了白玉堂。白玉堂伸手接住了，递给小四子。小四子接过来一看，盯着铜板愣住，就见铜板是反面。展昭拿着那枚铜板有些好奇， 一次正面一次反面吗？那是有还是没有呀？ 小四子盯着铜板发呆良久，扬起脸看展昭。 也有不准的时候的。 你哪次不准呀？ 不准的！ 小四子突然喊了一嗓子，众人都一愣，都瞧着小四子。展昭也有一些惊讶，小四子这是生气了还是怎么的了？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展昭轻轻戳了戳小四子的腮帮子。 小四子，生气啦？ 小四子像是回过神来了，一脸纠结很犹豫的样子。展昭见他突然变得怪怪的，有些后悔让他想了，本来出门的时候开开心心呢。之后一路走，小四子一直闷闷不乐的发呆，展昭哄了又哄，小家伙倒不像是不开心，而是一直走神，但是具体问他他又不说，搞得展昭一颗心也悬起来了，不知道这是怎么了。很快众人的车马到达了应天府，此时城内已经是人山人海，热闹非凡。众人先随着义贤到了衙门稍作调整，之后就决定出门去凑热闹。包大人让众人留意一下善意人府上有没有一个60多岁接近70岁的老头，众人也打算趁乱找个机会溜进善府瞧瞧。众人准备分头出门，各自往不同方向。只是啊，展昭和白玉堂还没出院子，白玉堂就感觉衣服后摆上挂着个什么东西，回头一看，就见小四子拽着他衣服的后摆。白玉堂有些不解。赵普和公孙也打算出门了，见小四子拽着白玉堂，以为他要黏着展昭和白玉堂一起去玩了，公孙就上来抱他。 小四子，你跟我和赵普一块儿吧。 小四子死死拽住白玉堂的衣摆不撒手，众人都不解地看着他。展昭觉得小四子神色有异，就问他 怎么了小四子。 小四子有些迟疑，赵普将他提起来抱着。 你怎么了？出来听听。 小四子下意识的又瞟了白玉堂一眼，众人也都看白玉堂，白玉堂有些莫名。这时一旁的殷侯突然开口， 你是不是看到了什么？ 众人都一愣，小四子点了点头，捏手指， 别问他了。 这时天尊低声说了一句，众人都有些不解地看着天尊。天尊摸了摸小四子的脑袋，看展昭和白玉堂， 照旧吧，该干嘛干嘛。 小四子还是要去抓白玉堂，不过被公孙抱走了。众人被搞得莫名其妙，走到外头的院子里，展昭赶忙问殷侯和天尊， 怎么回事啊？小四子不让玉堂出门，是不是他有什么危险啊？ 殷侯和天尊皱了皱眉， 怎么不问问清楚？ 林业火也有些纳闷，公孙和赵普还抱着小四子在院子里瞧着外边的众人，小四子依然闷闷不乐。公孙让赵普去听听，赵普跑到外边，就听殷侯给众人解释， 前两天出了件事，你们可能没看见。 什么事？ 那天喜儿捧着刚洗好的衣服往前走，小四子突然喊了一声小心，喜儿吓了一跳，于是摔了个跟头。 喜儿蹦起来说小四子顽皮，故意吓唬他，但是事后小四子告诉我，他看到喜儿捧着木盆往前走的时候，眼前突然一晃，看到了一个喜儿摔倒在地上的景象，所以喊了一声小心，没想到他喊了，喜儿反而摔倒了。 这是 他还小，还不懂得自己能力是怎样的。别说他这点岁数了，阴阳王活了那么久，也没能力完全控制自己的那种能力。这也是他如此憎恨自己那所谓好运气的原因。 能预知未来还不好吗？小四子帮我们避免了不少灾祸。 可是有些灾祸是避免不了的。就好比说喜儿摔跤这件事，小四子突然看到，就表示未来会发生。于是他就面临着两个选择，一个是说出来也许可以避免，另一个是说出来反而促成。说有可能成为现实，不说也有可能成真，于是别人的命运就变成了他的负担。有时明知道会发生却无能为力，这是最叫人痛苦的事。他还是个小孩子而已，别说多可怕的事情了，单单是喜儿摔跤这样的事连着发生几次，他就会讨厌自己的能力了。 众人都皱眉，赵普回头看了看院子里坐在公孙腿上傻乎乎看着外边的小四子。 那他刚才看见什么了？好像很严重的样子，他是不是怕说出来反而成了真的，所以不敢说，但是不说他又怕我们不知道而没有防范。 众人都点了点头，觉得估计是这样，随后一起看白玉堂，那意思很明显，这事情跟你有关系。 大概是刚才抛铜板的时候突然看到了什么，所以他那时候看了我一眼。 难怪之后就不开心了呀。 加倍小心就行了。 白玉堂觉得没必要太过紧张，展昭想了想，走回了院子，伸手抱起小四子走到了没人的地方。小四子瞧了瞧其他人，都没跟来。 小四子，你告诉我吧，我来替你想。 哦， 是不是跟玉堂有关系？ 嗯。 你告诉我，我不告诉他就行了，这样就算真出了什么事儿，我也有防备。 小四子点头，就凑过去捂着展昭的耳朵说了一句话，展昭听完看着小四子。 小四子，你以前有不准过吗？ 小四子迟疑了一下，继续捏着石头低头，也是十分的忧虑。展昭叹了口气，随即拍了拍小四子的肚子。 别担心啊，这次咱们让他不准。 小四子点头，伸出小拇指看展昭。 一定要我。 展昭也点头，伸出手指跟他拉钩，将小四子还给公孙，展昭走了出来。于是众人一起出了门，因为这个变故，原本打算分头走的众人这次选择了一起走，彼此还有个照应。白玉堂看了看展昭，展昭不说话，于是五爷也不问了，虽然心中还是疑惑。天尊和殷侯走在最后，殷侯看着前边，展昭的双眼几乎都没离开过白玉堂，其他人也变得有些警惕，他突然笑了笑。 这场面可是似曾相识。 别咒我叫玉堂，他跟你那会儿可不一样。 你该期望他跟我一样命硬一点，说不定能逃过一劫。 乌鸦嘴，敲敲木头。 你也知道，以前妖王说过，银狐一瞬间看到的景象叫天照，讲直白点就是天注定，就算天塌地陷山崩地裂也一定会发生。 天尊脸色难看，但也只能叹气。展昭挨着白玉堂走着，精神从来没有如此集中过，他早就将要打探什么或者查不查得到线索之类的事情抛诸脑后了。小四子看见了什么，展昭下意识的又看了看身边的白玉堂。 猫猫，我看到白白躺在血泊里，心脏的位置插着一枚袖箭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